船上，我心事静静躺，北风乱，夜未央，你的影子剪不断，徒留我孤单在无眠深霜。 留我孤单在无眠深。